你害怕或生气的时候，就从来没有事情发生过吗？ 不要再说了，先生，我不准你对这孩子讲任何事。 哈利，你是一个巫师。 我是什么？ 亲爱的波特先生，我们愉快地通知您，您已获准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就读。 这是你去霍格沃茨的车票，9月1日国王十字车站，票上都有。 一年级新生注意，学校场地上的那片林区禁止任何学生进入。 滚出去，出去！ 我不敢相信你竟然这么做，哈利。你难道不关心格兰芬多，只关心你自己吗？ 我随时愿意跟你单挑，如果你没意见，就在今晚。 我必须告诉大家，凡不愿遭遇意外、痛苦惨死的人，请不要进入四楼靠右边的走廊。 当时有一个巫师，他后来变坏了，坏透了。 波特先生，你知道此刻是什么东西藏在学校里吗？你难道想不到吗？有谁默默地等了这么多年，渴望东山再起？ 真相，这是一种美丽而可怕的东西，需要格外谨慎的对待。 这是下棋，总是需要做出一些牺牲的。我走一步，他就会把我吃掉，你就可以把国王将死了。哈利，你到底想不想去阻止斯内普？ 我想你会成就一番大事业的，波特先生。 欢迎订阅《哈利波特》精品有声书。